冯小刚执导的影片《冤家父子》当中的这个片段，这是冯小刚饰演的马林生在儿子的介绍下和徐帆饰演的齐怀远相亲的这么一场戏。 妈， 妈， 啊，来呀，进来吧，叔。这，嗯，这就是马春的爸，马林生，这是齐怀远女士。 你好。 你也好啊。 你们聊吧。